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关心起这个诸葛亮的生活起居。他就问呢，给他送女人衣服的这个使者啊，他问什么呢？他问啊，这个孔明睡觉吃饭怎么样啊？工作他忙不忙啊？哎，这就跟问候老朋友似的，是吧？啊，问老张老李啊，最近身体怎么样？忙不忙？就这个意思。这个使者就回答呀，说丞相工作很忙，晚上了都没时间睡觉，很小的事情呢亲自过问，每天吃饭呢都很少。司马懿听了以后很高兴，就赏赐了这个使者很多东西，就让他走了。这使者走了以后呢，司马懿就对他的手下将领说呀，怎么说的呀？哎，这个《三国演义》的原文是这样的，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呀，诸葛亮吃的这么少，工作这么繁杂，还能活多久啊？这个还能活多久啊，它是一个反问句，是吧？哎，意思就是他活不长了。说完这话呀，司马懿就做了一件很牛的事儿，他真的呀把诸葛亮送来的这些女人的衣物呢都穿上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呢就来到了大营的门口，就叫呢诸葛亮出来看，还搔首弄姿的啊。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老头穿着女人的衣服，花花绿绿的，还带着满头的珠翠，是吧？首饰也都戴上了，叮叮啷当的扭来扭去的，做出各种女人的姿态，这结结实实的请诸葛亮看了一场大戏。诸葛亮见了连气带愁啊，不久以后就病死在军中。这一段啊，是蜀国由盛转衰的一次重要的战役。在书上这一节的题目叫什么呢？叫司马懿受辱负人。哎，司马懿这个人呢，咱不说他是不是好人啊，他一定是一个养生方面的牛人，是吧？他不但懂得气大伤身的道理，面对极致的一个侮辱呢，面对人家送给他的女人的衣服，还能做到自己不生气，还能利用这个机会去气自己的对手，并且能从食少事烦来判断诸葛亮快死了，这真是个高人。通过这么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呀，咱们看看啊，这个脾胃有多重要，吃饭多么的重要，对吧？所以中医说呀，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什么叫后天之本呢？有些东西呢是遗传的，是父母给的，是咱们自己再怎么努力那都改变不了的，对吧？你比方说生个孩子，这不足月七个来月就生下来了，那正常孩子一出生呢七八斤，这个才四斤，这叫什么？先天不足。甚至有人生下来呢就带着很严重的病，像先天性的心脏病、先天性的糖尿病，甚至还有先天性的神经方面的病等等。哎，这生下来就带着的，这叫先天。那凡是出生以后身体变化呢，那都是后天的。年轻的时候身体还不错，五六十岁以后呢就开始生病了，这都是后天的病，对不对？那么这一切后天的变化呢，全都跟脾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前面咱们说啊，黄元玉被称为那一代宗师，宗师呢必须是开创一个门派，有独创性发明的人。那黄元玉为什么能叫宗师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发现这个元气圈的枢纽呢就是脾胃，而且在治病过程当中呢，他说呢要遵循八个字，叫培植中土，扶阳益阴。那什么叫中土呀？位置是在中间的，属性是土，那不就是脾胃吗？ 嗯，好的，那不好意思郭老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要打断您了。听众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0:00。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序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 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广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常见的风湿类重症，叫类风湿的调理和保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每年往往到了春季以后啊，随着季节的变化，比如像感冒人群会增多，还有人们经常会出现一些呼吸道的问题，而在这些小问题的这种影响之下的话，往往使一些原有的比较重的疾病会出现激活加重。什么叫激活呢？就是说原来这种疾病它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到了春天，春天草芽生，老病又重发，又重新复发了。而作为这种慢性病中间的一个代表，类风湿就容易在这个季节啊出现新的出现，或者说原有这个疾病又出现加重，出现复发。而这个疾病呢，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过去有一个很不好的称法，称类风湿叫不死的癌症，听听这个就知道了，它对大家的影响和对大家的伤害有多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啊，类风湿这个疾病在过去有的就把它单纯当成是一个关节炎这类对待，但是通过现在医学的越来越进步和发展，把它属于免疫风湿病中间最最严重的一个代表，叫类风湿性关节炎。有些朋友说，我怎么知道我是否患了类风湿性关节，或者说什么是类风湿性关节，主要的表现和症状跟我们有些什么伤害呢？这个我给大家就开始进行一个比较简洁而全面的介绍。第一，往往类风湿性关节是出现在一次类似像感冒啊、受凉啊这些很轻的疾病以后，就出现了全身的关节，多处是在一些小关节，比如手指的指关节，或者是腕关节，当然也有像肘关节这类的比较大一点的关节，出现一种游走性疼痛。有的朋友不懂，怎么叫游走性疼痛呢？比如我们人有十个指头吧，他对这十个指头，今天是这几个疼，明天是那几个疼，经常出现不断的变换，在疼痛的同时还出现什么呢？明显的肿胀和僵硬。在这中间就要给大家强调一下，类风湿的疼痛和肿胀啊，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叫沉僵。大家都知道嘛，夜里大家要睡觉吧，睡了觉以后早晨起来吧，类风湿的患者当他出现了明显的沉僵，基本上从症状上都可以得到八九分的确诊。就是说到了早晨起来，他的手指啊显得硬硬的、粗粗的，有些还有一些红肿，打不了弯。在这个的同时，往往类风湿的人还会出现一系列的其他变化。首先是发烧，体温会增高，体温增高可高可低，有的可以高达到39-40度，有的呢可能就在38度上上下下这么波波动动都可以。同时在这个出现发烧的同时呢，会伴随多汗，往往烧一退出一身汗，所以这样呢就带来了一些其他的表现。哪些表现呢？往往会出现人的疲劳软弱，这个可能很容易理解，一个人老是疼痛， 又是不断的在发烧，发烧以后又出汗，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你能不感觉到软弱吗？不感觉到疲劳吗？这就是一个主要的。而这种情况如果持续没有得到控制，最后走向什么呢？就走向了关节的萎缩、硬化、运动功能的逐步的丧失，最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严重的并发症。类风湿啊，不光是影响到我们的骨和关节，严重的类风湿可以合并脑，可以合并心，还可以合并其他多方面的变化，以后我们再详细的给大家讲讲。但是主要是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关节上。你像有些患类风湿久了的朋友，他的手、他的关节就变得有如那种他们说的鹰爪样、鸡爪样，而且关节可以出现脱位，不能够很好的捏或张开。这种情况下的话，当然就属于它的后遗症期了。作为类风湿，应该关键的关键是要抓在前边。现代医学免疫风湿杂志上有一个新的动向，就是说现在全球范围的类风湿的发病呢是在逐渐逐渐的增多。有的人觉得很奇怪了，说现在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为什么会增多呢？最主要是现在的检查的条件更好了，提前了，往往出现了明显的发烧、肿胀、疼痛，时间达到一两周以后，你都一定要好好的查查血沉，查查类风湿因子，还有必要的事儿做相关的免疫风湿的这种专科检查，这样就可以更早的就把类风湿这种疾病诊断出来，同时呢进行很好的有效的治疗。现代医学对于类风湿，他认为是一个免于紊乱所导致的一个疾病，所以它重点呢是调节和把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调整到位，避免出现一个自己对自己的一种伤害。用的药呢，一般首先提倡的很轻的哈，那就是简单的对症休息。如果重一点以后怎么办呢？就必定要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或者一些特殊的免疫抑制剂，这样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听说过这种皮质激素类的东西呢，它有它的很好的临床效果，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比如它可以引起我们人体很多系统部门的紊乱，引起血糖的升高，引起电解质的紊乱，还引起什么呢？引起骨质的疏松，引起我们一些性激素的分泌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啊，如果要是用多了、用久了、时间长了，往往是逃不脱它的副作用。那至于用一些其他的很严重的抑制免疫的药，那就无异于对癌症类的治疗了。所以呢，很多人都听到以后啊，就望而生畏。那作为类风湿这个疾病是不是现在才有的呢？并非如此。类风湿这个疾病呢，作为我们传统的中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间，对它都有一个很全面的认识。中医把它称之为叫痹症，对它的病因呢也有非常好的研究，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痹，就是麻痹的痹，而且重点是什么呢？是骨痹、筋痹。骨就是骨骼的骨，筋就是我们说的经络的筋。哎，中医中间讲就往经络啊，就是这个。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方面的一些麻痹而不能通行呢？多数是与风、寒、湿，尤其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寒和湿对人体的伤害所造成的。它具体的损害的这种我们人体的脏腑，损害到哪些呢？损害到肾和肝。为什么要这么提呢？因为大家都听到了，类风湿主要就伤到这些关节，尤其是骨关节。骨关节什么组成呢？就是骨和筋。谁主骨的健康呢？肾主骨。这是我们古老的《黄帝内经》在一两千年以前就已经下了一个定律，也就是说骨骼出现了问题，它的健康、它的疾病都与肾有直接的关系。 而筋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什么软骨啊、肌腱啊、韧带啊，这些都与肝有直接的关系。肝跟肾有什么关系呢？中医认为肾属水，肝属木，根据五行学说，那肾水可以涵养肝木，所以它最总结的一个根儿就在肾之上。而且很多朋友患上这种类风湿，多数都有一个前因，比如过度的劳累啊，过度的疲劳啦、怀着说受凉啊，怀着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精神的肉体的打击之后，容易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随后就出现了这种类风湿。而这些呢都与肾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古代啊，作为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就强调了，要解决好类风湿啊，一定要很好的把肾的问题补好。为什么呢？因为肾为气之根，只有在肾气出现了衰微的情况下，外邪，具体来说吧，就包括风寒湿，风寒湿再加上现在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大的刺激和变化，比如惊恐，突然受惊，突然一种恐惧啊，这些问题的影响之下的话，它就影响了肾，肾精肾气啊，都出现了非常衰微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就容易出现类风湿关节这种病理变化。而肾一不好以后，肾水不足，就不宜很好的滋润肝母，肾精就是肾中间所储的各种精微物质不够了，那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就使肝血受到了严重的亏损，这样肾和肝一亏了以后，骨和筋的健康就急剧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患上这种重症类风湿。所以中医强调要以补肾健骨为中心，然后以生血养肝为辅导，这样达到什么呢？扶正而去邪。说到扶正去邪，有些朋友就说扶什么正呢？我们是扶人的正气，正气就是我们人的元气，就是我们人的动力，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正能量。那正气由何而来呢？黄帝内经也告诉我们，肾为气之根，所以实际上都离不开肾。因此对于类风湿的话，不管从你刚刚发现开始到它整个的全过程中间，都要紧紧的抓住补肾。补好肾提升了我们的肾精在人体内的含量，提升了我们的肾气，然后滋养出现了我们的肝血的充旺，哎，这样就能够达到调节改善。用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以食疗为最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海狗鞭呢是来自北极的一个珍品，它呢中间含的有丰富的补肾益肝的一些内涵，比如它所含的这种提升我们人的肾动力的肾活力因子是我们正常人的100多倍，而它直接帮助我们提升肝血的这种血红细胞的，哎，这种叫血红蛋白。血红蛋白有多少呢？它是牛肉这种运动员的保健食品的20倍之多，所以以它为中心，再服役了很多名贵的中药，就达到能够很好的强力的补肾。在补好肾的基础上，肾精饱满，肝血充盈，从而达到了肾和肝的同补同调同提升。在这种基础之上，再加上祛风啊、除湿啊、化寒呢、啊，哎，这样一个整体的治疗方案的话，对于类风湿的全过程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 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关于这个感冒方面的一些知识。在我们这个感冒啊，还是有人群的。当然一般来说，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发生感冒。实际上呢，比较多的容易发生感冒的好发因素啊，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冬春季啊，冬春季或者是秋冬季，容易这个好发，容易发生感冒的季节，还有就是过度的疲劳啊，受雨淋呐、啊，或者受寒呐、啊，然后吸烟呐、啊，或者在防化疗期间啊，过度的疲劳啊，然后这些外界条件的刺激下，也容易发生感冒。那在人群上呢，主要是这些人群，第一个就是你全身营养不良。营养不良的人啊，现在容易在我们老年人里啊，因为我们这个老年社会啊，老人中非常容易发生。因为老人呢，虽然你吃得好，但是你的吸收的能力已经降低了很多很多了，所以稍一不注意呢，就可以因为饮食长期的不能够平衡而这个蛋白减低。我们知道蛋白是不能低的，蛋白一低了，你合成免疫球蛋白主要是就靠你身体里有蛋白质，如果没有的话，这免疫功能就低。再加上如果你平常不爱吃蔬菜水果啊，你这个维生素类的还有微量元素之类的这个矿物质类的东西缺乏，那么也容易呢就得感冒。所以全身营养不良的人，包括一些有重病的病人，到了晚期的时候也因为稍加不注意可能感冒了，就引起病的这个向恶化的方面发展，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免疫功能本身就低下的病人，有的很多人呢，当然全身营养不良的人可以免疫功能低下，那现在你有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你像这个糖尿病病人，他因为血糖高的结果呢，也能够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的发挥，所以他也非常容易得各种感染。像这种有这种基础病的人，他免疫功能低。再有就是在这个有肿瘤的病人，以后一定免不了的要放化疗，放化疗要杀死很多的免疫细胞，那这时候呢也容易发生感冒。其实还有一些人呢，比如有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长期应用激素，那么这些病人呢也容易，非常容易感冒。所以像这些病人在住院的时候或者回家的时候，都特别应该注意预防感冒，引起感冒原因的诸多方面都得注意。你包括在饮食上要全营养啊，要很好的这个补充我们身体里能够起到免疫功能不要减低的一些食物呢，就应该经常的吃一些，这样来维护我们身体。还有就是有一些基础病的，你比如心脏病的患者，还有就是呼吸系统有病的，比如有慢阻肺的病人，包括啊慢性支气管炎啊，阻塞性的肺肌肿啊，或者支气管哮喘，或者肺炎性的心脏病，这个都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所带来的。那么呼吸系统疾病带来的原因就是这些基础病在我们呼吸系统之内，那么它本身我们呼吸系统就是吸进大量新鲜的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而这个透骨纳新的功能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年纪大了，你比如你有糖尿病啊，还有代谢性疾病啊等等的，那这就使得我们身体的在一个缺氧状态，缺氧状况下我们的新陈代谢啊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我们那个这个免疫功能呢也会受到很大的抑制，所以也是一个容易发生感冒的一个人群。还有就是婴幼儿了，我们知道婴幼儿啊，就因为他呼吸系统啊，他还发育不完善呢，包括从鼻腔开始啊，一直到下边都还发育不完善的，肺泡也比较少。另外呢，小孩呢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体质，靠别人来护理他，来维护健康。如果护理不恰当，他就非常容易得病。而且他自己本身免疫功能还没发育全，他免疫功能发育全要3岁以后慢慢免疫系统才能起来。特别是他在半岁之内还可以从母亲的母乳或从母亲的身体里就带来免疫球蛋白，那么他到长大了以后要这个几岁以后才能够 比较完善，所以它这个免疫功能系统本身就没发育完善，神经系统也没发育完善，而这个肺部呢又是一个娇嫩的器官，因此呢如果稍一护理不当就容易呢这个诱发感冒，而且呢容易转发成啊气管炎呐、啊、或者是肺炎呐、啊、这些呢就比较严重了。老年人也是这样，老年人是肺部的功能减退的结果，免疫功能全身减退的结果，所以也非常容易引起感冒，而且呢老年人的感冒呢一个症状不明显，一个容易合并多脏器的功能衰竭，而这个很多的老人就是在这个感冒的多发季节没有很好的注意冷暖，就这么一点儿就因为感冒而一发不可收拾啊，引起多器官的功能衰竭而夺去生命，这个非常多的啊，这在老人的统计中啊有很多不是他原发病夺去他生命，而是因为没有注意，稍稍没有注意发生感冒了，或者是感冒以后症状不明显，自己也不说，就是精神有点不好，然后吃东西不好，懒得起来，懒得动，结果家里没注意，最后呢发展成肺炎，最后就越来越严重，就可能这个发生生命的危险，所以这方面呢老人也应该特别注意。再有就是呢孕妇，尤其是妊娠在三个月以内的孕妇，那孕妇呢你就应该特别注意，这个因为她对胎儿也好，对你本人也好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孕妇感冒的主要危险在于对胎儿生长发育的影响，有可能造成，因为这个病毒嘛，它就有可能造成，它是侵犯我们人体的脱氧核苷酸和核糖核酸的，有非常大的破坏的作用的，所以呢可以引起啊胎儿的畸形啊，比如这个胎儿小头颅啊，或者无脑啊，或者脑积水啊，先天性的耳聋啊和智力之障碍。根据研究呢，妊娠一个月内病毒感染致畸的这个可能性在50%，一半，所以孕妇你要怀孕一定要把自己身体弄好，而且前三个月要非常注意保护，两个月之内你要受病毒的感染了大概有25%，四分之一了，如果三个月之内你感染病毒了17%，三个月以后就大大减低了由于病毒感染而引起的胎儿畸形，而且感冒对胎儿尤其是妊娠三个月以内胎儿的致畸率啊，这个非常高，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原因就是因为啊，这个三个月之内啊，这个胎儿在这个母体内啊，胎盘的屏障作用还没有发育完善。由于它这个胎盘的屏障作用、保护作用呢，就能够使母体还没有发育完善，这样呢就使母体容易发生感染，病原体微生物呢，因为这个如果是胎盘的发育完善以后，它的屏障作用发挥了，这个病原体呢就不容易进入胎儿的体内，但是三个月之内这个胎盘的屏障作用是没有发育完善，这时候母体如果发生细菌呢，特别是病毒的感染，这样呢他们就可以侵入胎儿体内，造成胎儿的畸形，甚至于啊可以造成这个流产，所以你已经怀孕以后前三个月一定要预防感冒，不管你出去还是在家里，你比如在家进门就要洗手啊，把手要洗干净。另外呢，在这个我们上一讲讲的发病的因素上，也都应该特别的注意，这样来可以生一个比较健康的孩子。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它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而且呢灵芝它所含有的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灵芝里啊， 含有大量的高分子的灵芝多糖是水溶性的，因此它在吃这个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它就有非常大的作用。首先它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因为它能让免疫战士的个数以及它的作用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呢，主要是呢灵芝的提取物啊，它能够增加中枢和外周免疫细胞免疫器官的吞噬细胞的数目，有促进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的作用，还能够增强单核细胞的吞噬功能，对吞噬力和吞噬指数都有明显的提高，而且它能够加速人体内的清扩能力，就是很好的清除你比如像灵芝多糖呢，它能够促进我们这个呼吸道的黏膜上柱状上皮，让它很快的修复，很快的就把这个清扩的能力把这个进入我们体内的不管是细菌啊病毒啊还是一些非常坏的一些物质像粉尘之类的，都能够把它通过它的拍打或这个摆动的作用把它清除掉，比如痰类的东西啊清除到我们喉头然后咳出去，那这个能力呢就能增加。还有呢它能够提高免疫球蛋白的应答能力，还抑制过敏性反应所产生的慢反应物质或者是胺类的物质，能够抑制它的生长，这样来加强我们的免疫的功能。所以用了这个灵芝以后呢，在这些方面特别是抗感染预防外来之敌，它有非常明显的作用。那第一个作用就是在灵芝多糖，灵芝多糖的水溶性的非常好吸收啊，还能促进我们的肺部的微循环，特别是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啊，促进这微循环的瓣膜的开放，让它灌注量增多。因为我们身体里的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以及营养物质和毒性物质的排除，都要造微循环这最后的一个地方来实施。所以呢这个功能呢的增强就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吸收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很好的吸收有用的营养物质，还排出一些毒性的物质。那这对维护我们的健康，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灵芝啊，我们知道啊，在我们古代祖先就说了，这个灵芝常用啊可以益肺气，治上逆咳喘。你看那时候虽然没有这么多的现代的东西证明，但是从临床观察已经知道了它有非常好的补肺气的作用，而清除一个身体里的异物，维护我们的这个呼吸功能。那灵芝呢还可以调节我们机体的代谢平衡，比如它能够促进核酸和蛋白的合成，这种蛋白的合成呢表现在呢它影响骨髓和肝脏，这个核酸啊及蛋白代谢过程促进体内蛋白的合成，这样就有效的能够很好的修补我们身体内受损伤的一些组织器官和细胞，而且呢有效的抗病抗衰老。灵芝多糖本身就有抗氧化的作用，现在很多人用保健品啊都是为了抗氧化。抗氧化干什么？清除我们身体里致衰老的最主要的因素自由基。那灵芝呢可以提高这个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啊，能够提高 82% 点多。另外呢它能够抑制自由基的产生，也在 32% 多呢，所以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抗氧化剂。另外呢灵芝里的还有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呢，这个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生物碱生物总碱酶类的东西啊，还有这个我们经常提到的锗元素，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还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缺氧状况。这些物质有效地调节体内的内环境，调节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然后就改善我们全身的循环，然后让我们保持一个对内因和外因而引起疾病都有一个抗击的作用。所以用灵芝啊在增强免疫功能方面，特别是在预防感冒方面，不管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几种容易感染感冒的有病的朋友，还是我们在平常维护我们的健康，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上都有一定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